destinies are mine. He's given me Elvis with some James Dean in his eyes. Puts her lips on my neck, makes me wanna give up my body. I'll be falling for you, baby, and I just can't stop, 'cause I never knew, I never knew you could hold me in your hands till the night I held you.

蔡徐坤 Pulled Up。

不用等到2046 FM 98.2全屏可视化平台，年轻不计年龄，你。 empty where I see love. You fall so low, but soar so high. Big dreamers shoot for open sky. Morris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子琪倒数， 一点一滴每天珍惜，怕

雨意外，反正你那么多，接下去我的节奏再去比宇宙还辽阔，我会牵着你的手，这下面全部接受。 我想听你的耳朵 照片美个颜，给皇上录个音放个曲儿，晚上用手电筒功能给公主讲个故事，说不定你就能改变近代史。不过由于没有插板，请自带大容量充电宝。 年轻创造未来 FM 九十八点。 在等待不可知的未来，原地发呆，行动就跑起来，青春的一场竞技赛，不问输赢都一样精彩。跳出来双脚腾空自在，别躲起来，就要说出来，很愚昧模糊的现在，不就是我们拥抱的未来。

是公羊，猫儿全都母猫，狗儿全是公狗，雌雄本来就该与手，雌雄本来就该与手，雌雄本来就该与干，干与干，干与干，干与干，干与干，干与干，干与干手。单纯的世界也会让人懵懂，置身在其中的我如此不同，往上里一起追踪，有地方似归踪，化作满天星，虚化苍穹。 一架波音747-200的起飞重量约为300吨，如果时光倒流到1903年，仅仅114年前，如果莱特兄弟看着300吨的钢铁金属在天空掠过时，就算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年轻，创造未来，一切皆有可能。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只因为你曾说也